今年的主题是讲到活像神子圣灵的领恩，所以今年我们一直都会有这个 讲到的题目都是跟这个圣灵有关系的。那么就3月8号讲完这个启示录 第三章最尾那段，那我就会开始讲士师记。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回去读下士师记，一本很特别的书。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圣灵临到那些士师身上的工作，我们其实都是一样，在这个黑暗弯曲半马的世代，我们都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这个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一路读到第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会读单节，请弟兄姊妹读双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一起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我们就用这一句作为我们的祷告。主，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恳求你自己昔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今日圣灵向我们这班的弟兄姊妹同样讲说话，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的灵与你的灵接触的时候，你跟我们讲说话讲得清楚明白，叫听的和讲的在圣灵里面同得造就，你的教会能够宣扬你的名，高举耶稣基督。主啊，就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请坐。讲道的主旨呢，记载在那个你们的单章里面中间那一页。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基督耶稣是很关心属神的人，教会里面的人，你和我，也都关心全世界的人想不想得天堂。所以福音是他给我们好消息，因为信耶稣，我们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们可以上得天堂。但是他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其实对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保证，说得胜的你们会上得天堂。那么待会我们再讲什么叫得胜。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也都很关心我，关心教会，关心属神的人，关心的基督徒今世的生活，准备自己好未去上天堂。所以他很详细在八至十节讲到教会弟兄姊妹在世上的时候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所以有三点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去思想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门字，这个门今天是农历新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我们都会，我不知道现在兴不兴，不过以前在香港或者在大陆的时候 就春节嘅时候挂挥春，系咪？我想问你，有几多嘅挥春系同个门字有关系咧？大声讲啊 ！Interactive， 我哋而家大家同个门字有关系嘅，唔系门当户对嗰啲，系结婚嘅时候先用嘅。大声啲，出入平安冇个门字，不过系有个暗示喺里边，系咪啊？出入平安，大家都知道咧，同个门有关系嘅。咁但系仲有冇同门有关系啊？开门大吉啊！所以剛才我不知道誰開門，所以開門那個就是大吉。還有呢，五福臨門，是的，沒錯了。還有呢，還有沒有揮春跟門字有關係的？門庭如市，門庭如市即是很熱鬧的意思，家裡就好像個街市一樣啊。门庭如市嘛，好似街市，即系你好多仔仔孙孙啊，咁所以好高兴。我谂大概系咁上下，同个门字有关系。嗱，我哋对门咧有唔同嘅理解嘅，我哋都会用呢个门字咧嚟表达我哋自己嘅谂法啦。好多时候咧，我哋用个门字咧就会代表咩咧？上帝祝福我哋，即系我哋会讲咧啊，上帝开咗呢道门俾我，即系话上帝祝福我，即系如果你试过冇工作嘅时候，系咪？你揾翻份工啊，唔知点样可以揾翻份工咧？你要觉得啊，神啊，为我开咗工作嘅门，所以咧，你当你咁讲嘅时候咧，其实系上帝祝福你，系咪？或者我哋喺儿女有读紧书嘅，系咪？佢要申请嗰间名校，但系你知道佢啲成绩咧一定唔入到噶啦，啊！但系咧收咗佢。咁你会话咩？哎呀，神为我呢个仔咧，或者为我个女咧，开咗呢个入大学嗰间大著名出名大学嘅门，系咪啊？即系其实你意思即系话系上帝祝福你嘅儿女，所以佢能够入到出名嘅大学。嗱，我第二个仔咧 ，Andrew 咧，佢原本喺旧年十二月咧就应该毕业嘅，佢系读 graphic design， 咁但系咧，旧年咧佢应该系 take 一科就系Graphic Design Internship， 咁但系佢揾唔到啊，咁所以唔不得已咯。咁啊，咁喺放呢个 Christmas 嘅时候咧，咁我就同佢一齐上网去揾啦，因为佢有 internship 先毕到业噶嘛。咁我同佢揾，咁咧由十月初揾到一月中都揾唔到，即系多数喺网上边都揾唔到。咁咧就。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神为他开了工作 internship 的门，他现在有份 internship， 所以呢应该五月就不得已，所以我都说神为我仔开了门，神祝福他，给他一个 internship， 他可以五月的时候可以不得已。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这个门字来表达到神为我开路，神为我开路了，神祝福我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启示录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呢？门在启示录里面呢一共出现过三次，在这里三章八节、三章的二十节和四章一节，似乎有两个意思的。如果你看这三节的经文，四章一节就是讲到约翰见到天堂的门大开，他就进入那里见到天堂的异象，由第四章开始就讲他在天堂里面所见到的。这里就是讲到天堂的门呢好像为他开，叫他能够看到末世的情况，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呢我们大家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呢都会用这节经文的，我一起看一起看好吗？一起读好吗？看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一节经文就我们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你呢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门里面叩门，你打开呢耶稣就怎样进入你那里，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一同吃饭，即是坐席就很文雅，其实就是一起 一起吃饭。咁呢度好似个门呢就代表心门，係咪我哋都係咁讲。你打开心门呢，耶稣就会进嚟呢同你一起吃饭啦。所以呢个门呢就代表一个人喎。佢心门㗎嘛，代表佢㗎嘛。回到第三章第八节嘅时候呢，三章第八节讲咩，我知道你嘅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及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如果门是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三章八节就是讲那个人的行为，这个属神的人的行为是怎样。这个门呢除了代表个人之外，三章八节是代表那个人的行为。那有三点呢，我和弟兄姊妹思想。第一，属神的人教会的行为，刚才我讲第八节门是代表个人和他的行为。这个行为，这个教会或者个人的行为，属神的人的行为有两三节经，有三句来代表。第八节他说，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两句。这里第十节，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非拉铁非教会弟兄姊妹的行为，遵守神的道，没有否认主的名，遵守神坚忍的道。按照第八节呢，有两方面呢想跟弟兄姊妹思想。第一，遵守我的道。我们常常都听遵守我的道，上帝常常都是这样说。原来约翰呢很喜欢用遵守加上道，或者遵守加上诫命命令呢，放在一起的。如果你看回你的地理单章，有一个四方框呢，就是遵守加神的道，或者遵守神的命令。这里呢我将所有遵守道或者遵守命令已经将它列出来，这个给自己给你看的。但是有三节经文呢我想跟你 去思想。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我读给你听。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命令，如果你爱我，你会守命令的。第十五章十节，十五章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父的爱里边。约翰一书第三章廿四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在我里面呢，因为他赐给我们圣灵。为什么我要读这三节呢？其实这大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有一个结论是这样。我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或者命令，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低于上帝，而是出于爱神的心。我们做父母最容易知道了解，就是我们的细路呢会听我们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父母，我们的地位高一点，即 对他来讲我们的地位高一点，所以 他要听我们讲的东西。但你都知道呢，当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不用很大，五岁啊，他都未必听你讲的。不要说五岁，可能现在三岁已经不听你讲。哎，吃这些对你有益的。有什么益啊？什么叫有益啊？是吧？他们曾经一个时间听你话，因为你是他父母，你的地位高过他。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他都不当你有什么地位了，跟你是同辈了。你讲他一定听啊？不一定，对不对？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是听神话，因为我觉得神的高在上，那么听下他都好了。但有时候我们都不是的，是不是当神没到，是不是？我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不是因为我们怕神罚我们，是因为出于爱神的心。我们的儿女会听我们的说，因为他怕我们罚他，对不对？其实有时如果不是因为你会罚他，他都不会一定听你说。但你说，如果你今天不帮我们倒垃圾呢，就没有这个 iPad 了， 哇，这个惩罚很大，没有 iPad 怎么行，没有奶饮，没有饭食，什么都行，没有 iPad 不行，这个惩罚太大，所以唉，死死气都听你说，是吧？但我们这里讲给我们知道，我们爱，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听神的说话，是因为出于爱神的心。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考虑他所讲的话，所以你可能会做他的要求，按着他的要求你去听他所讲的说话。一对夫妇呢，两个人呢就甜甜蜜蜜的拉着手在街上面 shopping， 太太看到橱窗里面有一件大衣是非常的漂亮，于是呢就站在橱窗上面呢死都不肯走。那先生没办法跟太太说，老婆，你讲一百次这件大衣不是属于我的。太太望住先生开始讲，这件大衣不属于我，这件大衣不属于我。讲完真的讲完一百次，讲完之后，她很有盼望地望住她老公，她说，亲爱的，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入去买那件不是属于我的大衣呢？我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是出于爱神的心，非拉铁非教会的行动是一个爱的行动。他们遵守主的道，不单止遵守主的道，圣经继续讲给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否认主的名。第八节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呢，你没有否定我的名。这个名这个字呢一共出现过四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除了第八节之外呢，在十二节出现过三次。我一起读好不好？第八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来。我又要把我的神名和我神之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这里三次讲到名，我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同埋我的生命，都写在这些属神的人的身上面。当我们出世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帮我们改名的，对吗？从来没有，我们一出世就说，哎，我要改这个名，是不是？都是你爸爸妈妈或者你祖父母帮你改的，我们没权去选，也都没权去改的。当然你大了之后可以从法律的途径呢去改名，改名换姓，是不是？但是想回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其实一天你和我的名都会改。我神的名，我神之城的名，和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其实我想告诉你，那天要改这个名字，生命，其实你现在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你知不知道？不用等到那天的，因为其实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人家叫我们什么？你叫你自己是什么？基督徒。你有基督这两个字在这个名字里面，基督徒这个名字已经有基督在这个名字里面。我就觉得呢，这个跟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好像有些关系。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就是说，那件衣服穿上去呢，是有基督的名字在上面。所以当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改了名字了，弟兄姊妹，你已经有基督徒基督的名字在上面。而启示录说呢，写在他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名 不重要，因为现在到了在永恒里面，在你的身上面如基督这个名字在上面，我们的名字不重要，主的名要被高举，我们的名字没人知道不重要，只要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名被高举。那你问什么叫基督的名被高举，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又或者应该这样说，当你侍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那么多 credit， 做了没人知道不要紧，做了不用让你所做的事出来，怕死没人知道，默默的做，在背后的做，没人欣赏赞赏都做，这个我想就是叫做高举主名，主的名被高举，再不是你的名字， 是主耶稣的名字，你没有高举自己，因为你没有取任何的 credit， 只是将耶稣基督的名字摆上台。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侍奉上帝不是要让你自己的名字，是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字，但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这个门是代表一个人和他三章八节讲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高举自己的名字，还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而第二点呢，属神的人的好行为也都是主的赏赐，属神的人的好行为都是属于神的赏赐，这个人的好行为或者教会的好行为，其实不是这个人或者这个教会做得多好，而是主耶稣怎么说呢？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刚才我说门是代表那个人和他的行为，是谁给的？给你敞开，是主自己拥有那个权柄和主的赏赐。为什么我说权柄呢？因为这里形容主耶稣是什么？拥有大卫的钥匙，拥有大卫的钥匙，门和锁匙是息息相关的，这个第七和第八节提到。今天大部分人进到教会的时候，那门是开了给你，对不对？你进来的时候你没用锁匙开门，有人帮你开了，咁呢边啲人去开门呢，就梗係有锁匙嗰啲人，即係包括我在内。咁就係啲牧师或者係长执或者係一啲主日学嘅负责人或者团契负责人，佢有锁匙嘅，佢开咗个门。佢有嗰个权啊去开嗰个门，然后先俾你哋入嚟。係咪？咁除非你去到你是长执或者是牧师，又或者是团契的负责人、小组的负责人，那我们给你锁匙，你那你就有这个权开门，是吧？或者是我们敬拜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lock out from 你自己的家，我就试过很多次，所以呢有一次呢，波斯图呢就听到我lock out 的时候呢，他一天走来呢买了个 number，按 number 的锁就帮我换了，他原来去过 post 他就是那只锁，就是按 number 的可以，他帮我换了，所以以后呢可以不带锁匙出街就可以了，按他的 number 而已。锁匙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过六次，不多的，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出现过，每一次出现一次全部都是启示录出来的，一章十八节，三章七节，九章一节和二十章第一节。门匙呢亦都俾我想起一个人呢，就是我以前在唐人街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有一个 youth pastor 就叫林怀光 David Lin。 我最记得他一样东西，就是在他的腰间呢 有一大抽锁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锁匙的，十几二十条啊。唐人街教会都不用十几二十条开开晒那么多，十几二十条。所以我是唯一记得，即是当然我记得他很多东西，不过这样东西就最深印象就是大把锁匙。但我想告诉你，耶稣只有两条而已，不是十几二十条。在继续第头先个四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只有得两种的锁匙。第一种的锁匙就是一章十八节，如果你看埋九章一节、二十章一节，其实都是讲紧嗰条锁匙，就是叫死亡的钥匙。第十八节咁讲，又是那存活也曾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又或者九章十一至二章十二十章一节就是无底坑的钥匙，其实都是一样。耶稣有那条锁匙开死亡阴间，因为他有这个权柄。还有一条锁匙呢，就叫大卫的钥匙，第七节，那拥有大卫的钥匙。那我们要问，大卫有条锁匙，这条锁匙有什么这么特别呢？我想告诉你知道呢，当他讲大卫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讲到大卫的家。一个屋企是需要有锁匙的，是不是？你屋企是需要有锁匙，除非你换了 number lock 的时候，那你不需要锁匙，是不是？那你个个人屋企都有锁匙的，是吗？或者不要讲屋企，你开车的时候你都要有车匙的，是不是？开你的车门。那现在当然很多很新进的车就是不用的，是吗？即是 no，不用锁匙的。那我还未有这些车，所以我不知道怎样搞，但是你们知道的，是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大卫的钥匙其实就是讲大卫的家，因为他呢是拎着这个家的锁匙。但我想告诉你知道，大卫的家是代表什么呢？是大卫的国。圣经讲大卫的家，其实很多时候讲大卫的国。大卫的国又代表什么呢？预表什么呢？就是尼赛亚的角度，耶稣基督的角度，神的角度。所以当他讲大卫钥匙的时候，他是讲紧上帝耶稣基督有天国的锁匙，是他有天国锁匙，他有这个权柄叫人进去或者不入得去。亦都是耶稣基督，如果他有进入天国的钥匙的时候，只有他有权被人入去，被人有永恒生命。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在信主的人未进入天国的时候，未入天堂的时候，亦都是耶稣基督叫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在今世生活的时候有他的样式，有他的行为活出来。这个就是第八节要告诉我们知道，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因为只有他有这条锁匙叫我们进入天国。所以因为你能够进入天国，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进入这个天国，你在世上的时候应该怎样生活。有个字我想你留心，就是这节，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个给字，给字是一个赏赐、赏给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面如果真的有好行为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可以搞得定，是因为上帝给你的恩典，他开那道门给你，叫你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赚不到救恩，我们赚不到上天堂，就算在世上的好行为都不是赚回来的。弟兄姊妹，都是上帝的赏赐啊！所以如果你有爱心、有忍耐、又肯奉献的，我为你感恩，因为是神给你的，不是我赚回来，不是你赚回来。所以我们不单止要对不信主人讲福音，我们都对我们自己讲福音，是上帝赏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上有值得上帝赞赏的行为，有值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父的时候，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我还想讲多些关于这个门字。门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有救恩的意思，或者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叫人得着救恩。有四段经文呢，我们不会翻的，但你可以写下它。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九节，林后二章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还有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简称这些叫救恩的门，就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行为，或者藉着我们的行为开一个救恩的门，给那些的人藉着我们的行为，我叫做呢口传身教，这个福音的门打开，给其他的人能够相信。我喜欢用一个字叫传和证，传就是口传，证是用身体行为上去证明这个福音是真。我们需要传和证，不要只得把口讲，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好的行为去证明这个福音是又真又活。要明白到开门的权不是在我们这班人的身上，是主耶稣。救恩的门是神自己掌权，是主耶稣自己掌权。但是我们可以祈祷，为未信主的亲戚朋友祈祷。未信主的人，可能你看来他都是没有机会信主，都不会信，但是权柄不在你的决定，是在神的决定。只有他能够敞开个门，只有他揸住这个钥匙，天堂的钥匙。其实我很想讲这个例子，就是我知道 Kanye 的丈夫 Henry， 他入了医院之后，我去探他，探完他之后呢，我跟他讲福音。我用一个福音，就是用一个折纸的方法，可能有人即系见过我用个折纸的方法去传福音。我就用折纸的方法去传福音，告诉你听个十字架的重要。我都很 surprise， 他说他要信。我说你信不信信耶稣？他说他要信。我很少说讲一次福音呢，那个人就信的。我遇过这些人的，其实我很记得夏威夷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我走去传同他传福音的时候，一传他就信了，他是中国大陆来的，可能他当时的心灵是 很空虚，所以他我一跟他讲，他真的第一次听，他就说要信耶稣。真的很少人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探完他之后，带了他信主之后，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的女儿 Karen 的女儿叫 Karen， 我说你把他信得住。你知道他在 email 那里复怎样复我？他说 really question mark 感叹号 question mark 感叹号 question mark 感叹号 really I'm stunned。 我非常的惊讶。我想他说他跟爸爸为爸爸信主都很久的时间，他没想过他会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上。但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你认为他没有机会信耶稣是你认为的，那个锁匙那个门是耶稣基督开的，我们从来不知道。 上帝是一个很 surprise 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拥有大卫的钥匙，他拥有天国的钥匙，因为是他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救恩的门的锁匙是属于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来紧这个礼拜六，跟着三月四月的 Alpha Course， 我们要好像一会儿我们唱那首回应诗歌《恩主的名》其中一句，祈祷必得胜。弟兄姊妹，不是你的祈祷灵，是上帝得胜。我们只不过拉着上帝的三尾进入去天国，我们的祈祷是要移动上帝 他自己的心和他的手在那个人的身上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放弃。如果你遇到你的亲人亲友里面有一个你觉得他不会信耶稣的话，想清楚这段经文怎么说，继续为他祈祷。我们所跟的耶稣是一个得胜的耶稣，因为他得胜，所以跟着他的人得胜，也都是刚才第十三节讲得胜的人。哪些人得胜呢？就是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因为 他得胜，所以我们跟着他都得胜。属神的人那个门是代表我们的行为，而这个行为里面第三点我和弟兄姊妹思想，属神的人及他的行为力量微薄，倚靠圣灵。就算人的好行为出于自己，这段的经文呢讲到第八节，些微的力量或者一点点的力量，非拉铁非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呢，我想告诉你算是最好的了。如果你问最好的教会，七个教会里面最好的那个是非拉铁非教会，上帝称赞他，没有一个教会上帝称赞那么多。但是主耶稣提到教会的力量是些微，只有一点点。如果一间这么好的教会力量都是这么微薄的话，其他的教会更加不成，更加没力量。教会需要神的力量，而神的力量就在第十三节，凡有意的应当听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跟教会讲说话，他藉着圣灵跟教会讲说话，神主耶稣也藉着圣灵给教会力量。我们的力量微薄，但我们可以向上帝的灵神的灵求力量充满我们。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我们很容易犯罪跌倒，我们很容易远离上帝。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就在那个弱点里面，弟兄姊妹，你要求神的灵耶稣基督的力量来充满我们。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反思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想想你有什么缺点，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用一张纸将你的缺点写下，你的缺点是什么？第二就是，如果这个缺点是叫我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给我看到我得罪了什么人，我在哪里得罪了上帝。我们求神赦免，也求别人的饶恕。然后第三，为自己的缺点祈祷，求神用祂的圣灵来改造我，叫我成为一个得胜缺点的人。要靠着神的灵加上神的话，正是自己缺乏的地方缺点，求神给我们一个神的灵去改变我这个人，正视我的缺点。如果我得罪上帝，求上帝放宽恕我；如果我得罪周围的人，求周围的人宽恕我，以致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有首诗歌叫《因主的名》，我们请敬拜队和我们上来。我们今天是要靠着主的名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要靠神的恩典。